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，天开始明亮的过 在感情的世界里，如何接受一个人的离开，像所有青梅竹马的故事一样，江小东和刘晓文之间的爱情是普通的，也是最独特的。故事里有你，也有他。话剧《江小东和刘晓文》4月24日至5月2日，北京人艺实验剧场，和你寻找那颗差一点丢掉的初心。订票电话65250996，65250996，详询北京人艺网。 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

每年菲律宾、阿拉邦呢都会举行盛大的抓娃娃活动，参与者呢系上保险带之后悬挂在空中，被慢慢的放进一个零食池里面，可以用四肢尽可能多的抱住各种零食，抓上来的全部都可以带走，看来还蛮想玩的。 谁的份最多，哒哒哒，嘟

有没有情话？我爱你，有没有？

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情歌王子张信哲， 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座右铭就是说，我要跟这些非常棒的人在同一个水平，我也要做一个很棒的人。但是这个行业呢，没有第一名，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，我一直抱着就是老二哲学，就是说第二名也是在前三名之内。当我不去跟大家抢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反而接受到更多的帮助。 爸爸的选择 CEO 王圣地， 就是只有你爸今天每天当做最后一天过，然后想到明天会倒闭，这企业你才会有生存的这个空间，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做得更好。还有不要关注对手做得怎么样，只要你觉得你比昨天尽力了，或者你已经付出最后一份力量，你已经有所改正，已经有所提高，那么就好了。 中国内地导演陈凯歌， 朋友跟我说，说陈凯歌你再拍另外一个霸王别姬，我说不瞒你说我真拍不了了，我不觉得我不能拍了，我是觉得时代不再给我这个条件，时代的力量非常之大，你几乎不是时代的对手。那当时我如果不是有这样的时代风气，我就拍不了我的第一部电影《黄土地》。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 什么是经典歌曲？像是《千千阙歌》呀，像这些比较老的那种歌曲，我觉得很有味道吧。小时候听只是觉得旋律好，长大之后现在在听呢，觉得这个歌词也写得很好。这应该就算是比较经典了吧，就能让人一直听下去的这种。 经典就是在你的记忆中永远无法被复制，也永远无法被超越的。在时隔很多年之后，你回忆起来它，你觉得你依然愿意想起它，你依然觉得它是美好的。这个就可以誉为经典。 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祝你今天好心情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 喜欢这段距离，和你要对你说声